我一生就是为了考到一个车牌，成为一个司机，你可以帮我吗？ 咁啱，我就想成为一个教车师傅而努力的后生仔，我当然可以帮你啦。 在我不小心撞到那个人之后，我除了听到那个男人惨叫声之外，我还听到另一个小女的叫声，她叫：哎呦呦呦啊！ 我学车学了十几个师傅，个个都好鍾意睇，你睇下啦。 唔好啊，我唔睇啊，我唔睇、啊。 睇啦， 我唔睇啊，唔好啊。 只要不停揸车去麻醉自己，令自己忘记，我要更快，更快，更快，更快 ，Go， 更快 ，Go，Iceman，You are the king。 有个血掌印嘅， 呢个血掌印是每一次啲教车师傅在教车的时候摸我大髀的位置嚟。 啊，有车啊！学车小姑娘，你只脚仲喺马路上边啊！哎呀，架车就嚟撞我你只脚啦，缩翻翻嚟啦！ 你仲唔切啊？ 车过咗你只脚啦！ 吓、啊！哎呀，喂！ 哎 ，Iceman， 你好似车到人啦！ 我听到，有女仔系，哎呀呀，哎呀， 多落车睇下先。吓、啊啊，又系你嘅师傅车？ 吓、啊，又系你？杨奇龙虎凤，仲有 Iceman 呢个女仔系 边个啊？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唔好撞啊！ 诶、师傅仔，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，阿健 好厉害，阿健，我哋又赢咗啦。 Leo 是师傅仔， 你傻咗啊？吓、啊，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傻咗啊 ？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，set 个 robot 玩下先，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。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。 会俾你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！ 我终于追到你哋啦！ 哎呀，仲要企都唔企 一下！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。 抄牌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。 我今年先19岁咋，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，师傅仔。 Iceman， 呢个女仔系、 哎，你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唔好撞啊，唔好撞啊，救佢，救佢啊，救佢、啊！ 小姑娘，你做咩啊？吓、啊， 唔好撞啊，停啊，停啊！ 杨奇龙夫妇，我哋走，走，好啊 ，Iceman， 走翻转，攞佢棒啊！ 走咩翻转啫？走啊，翻屋企啦， 玩多阵啦 ，Iceman， 咁难得先可以喺度见到个师傅车。你上次在医院赢他啊，都是推床赢的嘛。今次在马路上面要真真正正用车走赢他，所以拿他棚牙添啊。Iceman， 做什么啊你这么好的机会拿他棚牙嘛。拿他。 拿他棚牙，你棚牙好好啊，吓、啊、你棚牙是不是好好啊，你门牙是不是条菜啊，拿人棚牙走啦。 哦， 仲死住啊！ 哦，唔好撞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 小姑娘，你冇事啊嘛？ 我个头好痛啊，好痛啊！我好似记得翻啲，又好似唔记得啊！我咩都唔记得啊！ 点解你见到 Iceman 会咁紧张，而 Iceman 一见到你？就咁慌失失咁离开咧，点解咧？ 你系边个啊？吓， 我系阿健啊，你唔记得啦？ 吓，阿健，你系我个女，咁 姑噶啦？ 我唔系啊。 哦，你系我阿嫲。哇，你仲咁后生噶？ 死啊！你失咗忆啦，梗系。我唔系你阿嫲。 你唔认得我啦，阿嫲。 我唔系你阿嫲。 你唔系我阿嫲。阿嫲，你失忆啊！ 我失忆。 阿嫲，你真系可怜啊，失忆。 我睇到晒啦，呢、這个场面我全部睇到晒。呢几个人之间一定隐藏咗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，我一定要去查清楚呢件事。好，等我去追 Iceman。啊，佢见到嗰个女仔之后嗰、那个表情咁奇特，一定有事嘅。好，先调查 Iceman 同埋杨奇龙虎凤。 哇，不过佢架车走得咁远啊！好啦。佢一定系犯咗杨奇龙虎凤开嗰间 pub 商讨大计，我又要发挥我警队小肠气袋嘅威力啦 ！X P， 去边啊 Sir？ 啊，尖东点去啊？的士佬， 左边嗰条路啊！ 诶，唔该晒，警队小肠气袋，跑啊跑！ 嘢先啦 ，Iceman。头先你揸车翻嚟，系咁手震震震到而家都未停过。咁嗰个女仔就系、是…… 冇错，嗰、那个女仔就系当日见到我撞死人，叫咗声哎呀呀呀哟，个细路女就凭佢嘅叫声，我就认得佢。估唔到佢会大个啊！ 咁样，佢同埋嗰个阿健一齐，你会受佢影响。咁好难认到嗰个阿健嘅、啊，所以你就 放弃头先同佢决战嘅机会， 然之后喺适当嘅时候先至搞掂嗰个女仔先。 咁样我再同佢， 再同阿健练过，咁你就冇后顾之忧啦。 咁到嗰阵时， 你就可以打败阿健，成为街车王啦。 所以我首先 派你嘅门生阿的士枪去抢个女仔翻嚟。 呢、這个计 呢、這个计划简直系天衣无缝，天下无敌啦！ 我想 有杯冻奶茶，小甜加两粒冰啊嘛！ 啊，你真系 我真系有趣啊嘛，系嘛？我已经同你心连心，血连脉，大连统产，物甩近啦嘛！ 好，我系 Iceman， 我系虎凤， 我哋系 Twins， 好一朵迎春花。 Oh my God！啊！喂，呢个 waitress， 帮我出去攞两杯冻饮入嚟啊！快啲，出去啊！仲企喺度，使唔使炒你啊？趁经济低迷，炒你，再请翻，炒多次啊！嗱， 再炒多次。 啊，唔好，我去攞，我即刻去攞吓。叫我攞冻饮，我查到啦 ，Iceman 原来就系十年前撞死咗一个人嗰个通缉犯，而嗰个女仔咧就系目击证人。但是天要他们在埋一起啊，但是那个街车王阿健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这个不是我一定要查到，然后将 Iceman 缉拿归案。 哎呀，为什么 我的头会这么痛的？为什么这只眼会这么黑的？哎呀，为什么这么多星星的？为什么我会晕低的？为什么我见到有人用棍扑我的头的？你仲波，我都晕㗎啦。哎呀，晕咗㗎喇喎。哎呀，你係边个？ 学车小姑娘，我係阿健 我记得返啦，你係阿健。 係呀，咁就好啦。 我仲记得头先嗰个系 Iceman 啊，就系、是、我细个见到佢撞死咗人不顾而去嘅司机嚟噶。嗰阵时因为我受到刺激，所以将所有嘅嘢都忘记晒。而家见翻佢，我记得翻啲啦，记得翻啲啦。 真系估唔到，原来呢次咁无耻啊！但系俾佢撞到嘅系边个咧？吓、 啊！ 唔好谂啦，唔好谂啦，学车小姑娘，唔好谂啦，唔好谂啦，学车小姑娘。 好啦，唔谂就好好多啦。 咁我哋上车啦。 咪住，美丽嘅少女系应该坐的士嘅。 啊，你 喂，救我！阿健啊，唔好捉住我，唔好啊！ 小姑娘， 我系的士长，全港上落旗大赛冠军。你想带呢个女仔走？得，除非你跑赢我。如果唔系，呢位小姑娘就跟我噶啦。 好，点斗？ 由呢度做起点，终点由少女话事。我的士枪，只要由乘客讲出地点，我必定能够第一时间将乘客送到目的地。 好，如果我赢，你只要放咗学车小姑娘。 如果你输， 唔使讲啦，我系唔会输嘅。 健哥。 开始啦！今次目的地系公主道嘅油站，呢条路，呢条路，如果师傅就喺度就好啦。 呢条路全长5公里，上落斜嘅路好多，健，你要小心啊！ 冇咗师傅就喺度提点，我要靠自己啦。但系我知道，师傅仔而家一定会喺远处支持紧我噶。师傅仔，唔知师傅仔。在这里做什么呢？ 上四楼有四级，上四楼有四级，上四楼有四级，上四楼有四级，上四楼有四级，落三楼行几级，上四楼又有四级，上四楼有四级，上四楼有四级。